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3。 歡迎大家收看《熱血大球場》第32集啦。今日主持人就有朱 Sir 啦，同埋有紅魔仔啦。 當然啦，我哋係同全港最受歡迎嘅足球雜誌《Soccer Way》合作嘅。好啦，嗱，一開始就講啲堅料、快料啦。 最新消息， 喂，兩隊中國打亞冠嘅球隊咧，命運各異。雖然大家都和波收場，咁啊，先講咗呢個貴州人和先啦。貴州人和其實係喺呢隊波咧，今晚2-2打和咗，其實已經係半力出擊，因為佢已經冇得出線嘅水源藍翼。咁啊，雖然孫繼海嘅入波同埋呢個張成林嘅入波啦，咁但係都變咗一個即係冇辦法啦，佢都飲恨出局和波。其實幫咗好多噶啦，因為其實點解咧？另外一線嚟講咧，已經係殺敗咗呢個中國水手噶啦，因為柏雷素爾咁啊，冇辦法啦呢場波。咁啊，佢雖然主動出擊，但去到後期始終，都係輸咗。因為其實如果根據數字嚟講咧，2-2，如果簡唔係應該咁講，如果當呢個貴州人和係能夠贏嘅話咧，佢係有機會出線嘅。呢個真係少少可惜啊。不過算啦，呢個一年生嚟嘅，始終係第一次打呢啲咁嘅比賽。咁所以佢都未必話真係即係希望正如嗰啲球迷講啦，都可以未來更加努力咁啊，喺下季點啦。不過今季佢轉退起就唔係咁好啦。喂，咁另外一場咧就北京國安又打和喎， 又係打和，但係佢就出咗線啦。 係啦，北京國安就0-0打和咗，咁但係佢就出咗線啦。咁啊，當然啦，呢個咁嘅賽績嚟，咁只嚟講0-0打和咗日本嘅廣島三箭，仲作客啊。咁啊，能夠喺呢個 G 組係次名出線嘅，喂，佢都算苦盡甘來啦。09、10、12、13年都未入過十六強，今年終於點啊？叫做威威啦， 入到十六強啦， 威威啦。咁但係 嗱，不過其實廣到三字好似都話已經流曬力㗎啦。 因為冇辦法 嚟講開就其實都一路出負選啊，就因為太認真對 廣到三字其實一路嚟國聯賽同埋佢對喺呢個亞冠杯裏面啦。咁佢打埋呢場波六場波只係攞到三場和局，即係得三分。咁其實未打即係今晚嗰場波前已經出局㗎啦。咁所以都係一個叫做負選啦。咁當然啦。反而我又覺得少少得意嘅就係北京國安呢隊波咧，就有少少得意嘅，因為其實既然面對一個已經出局嘅球隊，佢仲係竟然係打一個防守戰術，好明顯就想叫做入一個 穩穩陣陣就贏到就得啦，即係出到線就得啦。 佢已經犧牲場中超㗎啦，已經係係咪先？咁啊，希望即係用替補啊嘛，咁即係點都好咧，即係個目標好似唔夠宏大遠大咯，即係其實首名出線都著數好多噶嘛，咁因為而家次名出線咧就對 E 咗首名邊隊咧？ 即係 FC 首爾嘅要對。 係啦，咁啊先嚟呢個主場後作客，咁呢個賽制嚟講，咁啊冇辦法噶啦，喺5月14號同5月21號咧就北京降翻十六強，就會對 FC 首爾。咁啊當然啦，我會覺得即係嗱，貴州人和打和啦。佢之前又一開波撳住攻啊，亦都叫做真係搶到人孫繼海啦嘛。喂，老人家都搏翻球俾你啦，係咪先？咁啊，雖然打唔到個氣，即係打唔到個氣，打唔到個結果，但係打氣勢。我倒來說，睇翻北京國安對住呢個廣島三箭呢場波就調翻轉啦，就係、是、根本唔覺得佢有霸氣咯。咁啊，點都好啦，嗱，睇埋聽晚啦，聽晚就廣州恒大已篤定出線，真係首名次名啦。跟住其實另外一隊江蘇數天就真係問啲㗎啦。咁啊，但係點都好，禮拜四晚阿 Billy 會同大家再詳細分析亞冠嘅呢個實際情況。好啦，講完亞冠，講翻香港波啦。 香港幫咩好講啊？ 就講翻禮拜六同禮拜日嗰場四強嘅足總杯先啦。 係啊，足總杯係四強啦，咁啊兩場比賽之後就決出兩隊嘅決賽第五啦。喂，同舊年一樣喎。 係咯，又係傑志對太陽飛馬，上年又係呢個戲馬，即係翻版嚟喎。 誒，舊年就係叫。天水圍飛馬揸少少，我寫得話，因為其實即係講笑啫，一樣喺隊波。咁啊，當然啦，呢個再爭杯，舊年嘅戰情，我諗啊，熊貓仔都記得啦，打得好激烈啦。 上年三比三，仲要十二碼先分到勝負添。 係最激烈就係阿盧比度啊，最後一場哇，跟住門前轉身窩裏射個靚波追翻完場，哇，令到傑志可以逼到去加時之後嘅十二碼階段，最後射贏咗。咁啊，當然啦，嗱，今年又同一戲碼啦，喂。不過好得意啦，香港足總都俾足面噶啦，因為咧傑志咧將會之後打亞協啦，十六強啦，咁咧就原本係十二號開波嘅咧，就褪咗到十一號啦，已經係即係褪咗一日， 即係俾多一日時間傑志球員休息咁樣。 咁呢個我覺得應該都啱嘅，因為始終你可以話唔係話真係咁大影響，因為打完之後已經打完咗審判日啦，已經一個禮拜後比賽，兩隊波都準備一個時間禮拜。咁其實少一日多一日，我覺得如果可以嘅話，真係俾傑志可以多日休息，呢個好正常。 即係始終傑志都係話為港爭光咁，即係應該俾時間，即係。就話佢哋，我覺得合理嘅都 係。係啊，所以有啲球迷就千祈就唔好去話，淨係一方面話，哇，咁傑志咪威曬，咁佢真係打十六強啊嘛，係咪先？咁啊，先講翻喂，佢對手先啦，呢、這個太陽飛馬先啦。喂，太陽飛馬今年喺下半季都非常之強，十二場不敗喎。咁啊，更正翻先，真係上個禮拜我哋講錯少少嘅。其實如果下半季成績咧，冠軍如果淨係下半季未打最尾輪咧，都係。神氣是最高的，第二名呢是不是大埔，是仲是已经是太阳飞马了。啊，這個更正翻上次， 即下半季走勢相當凌厲， 十二場不敗， 真係好犀利嘅不敗。 咁加上啦，咁啊作客啦，又以一比零啦，35分鐘啦，徐德帥今年打得好好嘅一個中場啦，係咪啊？推過咗阿李志興，跟住交俾阿小港嘅陳百行啊，撞射入網，就憑呢一球波。兩回合都是贏1-0淘汰了這個和富大埔。咁當然啦，一般人決賽都好開心慶祝嘅。但係咧，阿靠波阿陳志康咧就教練，即係呢個太陽飛馬教練咧，佢就真係話：喂，都心係呼吸咗先啦，因為記得審判日嚇。5月4日咁五隊波，咁我禮拜五咧，我會再同大家分析多少少啦。佢有份㗎，雖然佢話即係用翻呢個字，個 chance 面降級 chance 面咧就好細嘅，即係基本上，但係問題。任何事情都會發生呢啲咁嘅波，係咪先？韋根都未死啦，跟住死一隊。 韋根就嚟死㗎啦， 未死住嗱，未死韋根未死嚇。咁反而兩隊昆士伯自己攬落去雷丁可以係。咁呢個世界咩事都有，香港波一樣係，係咪？咁孭住個包袱，咁啊當然啦，佢哋都唔係好大慶祝啊。咁啊當然啦，覺得如果純粹下半季咁啊，紅魔仔覺得啦，十二場不敗咁呢啲咁嘅走勢。真係都 值得留翻喺度嘅， 值翻留喺度，同埋真係入決賽都係一個幾理所當然嘅。咁啊，當然啦，下半季嘅嗰個成績咧，有三個球員加盟係好緊要啦，斯薩啦、摩域治啦，呢啲防守上、執行部署上同埋士氣上都其實好多提升嘅。所以我都有時笑咗摩域治係黑腳嚟嘅，因為第一場入嚟輸波，贏波變輸波。咁但係點都好啦，咁打落去又唔係咁黑嘅啫。咁加上記得南馬再借咗個白鶴俾佢啦，喺防中方面啦。咁呢個防守的確係呢個太陽飛馬最緊要武器。即係好簡單，禮拜六場波你睇完都知啦。喂，呢個太陽飛馬龍門落何國全啊，神氣借過去嘅。 幾多撲救啊！真 係成場。哇！咁啊，安基斯六十幾分鐘球波，喂，唔係搞掂嘅喎，真係唔可出嚟，真係可能已經有唔同講法古仔啦。即係點都好啦。今個禮拜飛馬咧，禮拜六咧就要作客對住流浪嘅，咁呢一個就係佢嘅生死戰啦。咁啊，所以啦，未成功護級，佢會坦率嘅。不過唔緊要啊，過咗嗰日之後，喺度嘅，唔喺度嘅，都努力打一場好波俾大家睇。喂，咁啊，講完呢個太陽飛馬啦，咁啊講傑志嗰輪噶啦。 傑志對南華就2-0贏了，傑志即是作客。 其實你覺不覺得有少少奇怪呢？你知道啦，今次六次交手是不是壓倒勝南華的優勢來的嘛。 即之前五次就話是南華就贏三場就和兩場的。 即基本上沒輸過啦。 是啊。 那你覺得今次傑志能夠反即是叫做什麼最後一戰之仇的報道，還可以即基本上呢 即係有個即係喺呢個網絡上一個笑話嘅。咁啊，如果傑志今場輸咗咧，應該就南華球迷請食雞胸嘅。 點解咧？ 四大雞胸啊，四大雞胸。舊年咧就南華食咗一次噶啦。 嗯。 啊，今年就諗住南華球迷回贈翻嘅，點知就唔使。不用落去買雞住，因為仲有場嚇。咁、究竟點咧？嗱，你點睇啦？ 嗱，即係我覺得呢場波本身其實我自己就睇好南華多少少嘅，因為始終傑志禮拜五先啱啱踢完邱吉爾兄弟啦，即係亞協嗰度 又飛翻嚟啦。 啱啱禮拜五先翻香港，其實我覺得佢哋啲球員輪換方面，可能即係體力方面都攰啲啦。你得個一兩日時間休息，其實我本身係擔心，同埋太球場嗰度個即係個場大咁多，你走動體力都可能輸蝕啲啦。本來 咁傑志都係一啲善慣打大賽球隊，咁啊唔會太大嘅分野。 所以我睇呢場波開頭見到，其實頭十零分鐘見到南華其實佢哋好用啲即係體力啊、拼搶啊方面打得快好多，其實逼到傑志係好多波斷攬啊，或者傳波其實係唔即係好多傳失嘅，但係。我十幾分鐘之後開始就即係由阿林家偉一個波，後尾就係即係出咗個波，葉祖維嗰個波咧， 即係江南高， 係啦，就嗰個炸火 快腳咁樣。 之後我就見到傑志成隊個士氣好咗好多，突然間就開始撳翻南華嚟。 其實嗰場波有少少爭拗嘅，不過冇辦法啦，喺電視睇到或者現場睇，因為我都唔係同一個角度睇，所以爭少少嘅。咁我信住旁證啦，嚟到旁證，因為好早舉旗嘅，你話係。咁但係其實調翻轉啊，南華就係壓咗十分鐘之後咧。已經壓不到喎，數一數一下，以上回合1-1，我作客朋友優勢，我就算輸一球，我都有機會追翻你嘅，成咁嘅心諗。結果咧， 或者可能本來諗住搏0-0，一路即係其實佢哋係諗住攻嘅，但係攻唔到就0-0 就搏啦， 都冇輸蝕啦，本來 係啦，因為就算話誒輸一球俾你追咧，仲有機會追。啊，點知佢真係咁嘅陣式，即係其實調翻轉啊，傑志嘅波咧最中意就咩咧？就俾你封住，即係點講？俾你有空間去走，因為始終巴塞足球咁啊，金巴爾帶到好路，應該再講金巴爾幾勁啦，大家知嘅其實都喺呢個情況之下咁啊。啱曬傑志河車啦，因為可以點啊？左穿右插，林家偉俾啲好波出嚟，前面江南高或者之後換翻入 嘅。其實本來傑志除咗嗰兩個入波之外，佢哋好多攻勢咧都係禁區外遠射啊居多嘅，即係威脅唔係特別大，係有一下林家偉有一下遠射。林柱基一下遠射，就係即係葉鴻輝就用腳擋一擋嗰球。其實最大威脅係嗰球嘅，本來上半場嚟計。 咁但係點都好啦，因為始終啊，即係呢種個咁嘅開始主受心態咧，令到佢即係。之前一路壓住就即係好簡單，上次聯賽4-1嚇喺將軍弄場大勝南華，大勝呢個傑志咁樣五紅曬係嘛？應該佢有空間嘅話，有空間發達啦。仲有嗱，你話搶住啦，有個67分鐘左右嗰時咧，阿謝家強咧就腳痛上賽焗換之後咧，佢換咗個好奇怪。佢唔係話調翻個防守球入嚟，佢係用咗前鋒阿沙英入替，即係其實玩一樣嘢就係。嗰時未輸波噶嘛，嗰時就諗住我壓翻住嚟，希望我中場。咁呢個就有少少奇差一著啦。咁啊冇，因為得迪卡嗰個去跑咧中場，即係咁啊一得翻個防中，咁人哋猜到頭零啦，已經係咪先？咁結果亦都最不幸嘅事就係連續三分就失兩球波，冇辦法。 即反而傑志換人就奇高一著啦，換咗個亞高入嚟就入波啦，即刻。 嗱，君怡一個傳中波啦，同埋一個頂啦，跟住一個有空殺。其實見到兩球波，你已經睇到情況 係好累近，其實。 同埋都是中間空了是不是即走甩了牙膏其實兩個波牙膏射得其實幾容易射入的但是怎麼都好這個局換之後也都講真最後一場波會怎樣呢不知道是不是南華就已經穩奪了冠軍和這個亞協的資格所以呢傑志還有很多波打例如即五件都說喂其實有三個目標第一目標是什麼足總杯入了決賽了第二就是什麼 亞協 聽日啦，亞協啦，亞協入八強， 不過 入咗十六強噶啦。嗱，先講咗先啦，講到十六強咧，啊仲攞埋亞協杯資格啦，嚇呢個三大願望啦。嗱，補充下資料先。嗱，其實一路嚟講，大家都最新消息嘅嚟嘅啦，係今晚先打完嘅 G 組賽事。咦 ，G 組又關呢個香港傑志史，梗係關啦，因為傑志係次名，佢需要對 G 組嘅首名。G 組首名而家係邊隊波啊？ 呢、這個吉蘭丹， 吉蘭丹馬來西亞球隊，因為今晚以3-1贏咗呢個緬甸嘅代表伊洛瓦底聯啊，即係呢啲即係讀到我都翹口嘅。好啦，咁其實3-1，咁另外佢嘅同組嘅次名啊，呢個越南嘅現港咧，以3-1贏咗呢個麥格拉，咁所以咧。 截止都幾大件事，因為5月14號即係打完足總杯決賽之後三日，講過啦，對邊隊啊？ Jason 截止對住吉蘭丹呢場波係一場過噶嘛？ 一場過係啊。嗱，仲有一場過之餘，佢作客同埋吉蘭丹唔好睇小佢。嗱，舊年咧就係亞協嘅八強，亞協八強。咁啊，得兩隊叫做東南亞球隊啦，一隊就佢，一隊就係呢個泰國球隊啦。咁兩隊波先入到八強，咁五月十四號呢場波都硬打啦，真係。不過點都好啦， 都係對付咗太陽飛馬先啦，決賽。 點都好啦，不過嗱，有兩樣睇翻嘅，第一就係、是。你換咗左力張建峰入替江南高，呢、這個真係一個好嘅部署，即係紅魔仔咁講啦，係咪先？咁另外啦，江南高其實我調翻轉啦，即、就、係、是、一路季初嚟就好大嘅一個升勢啦。咁但係可能我諗今年之後可能都要換，因為佢真係唔係盧比度嗰種踢法。咁當然啦，傑志呢兩個入球即係好巴塞風格，即、就、係、是、踢得到啦。咁呢一樣嘢。希望啊，真係可以結志完成頭先我所講嘅三大目標：足總杯、亞協入八強，同埋季後嗰個亞協杯資格賽攞到代表嘅名次。好啦，咁既然講咗傑志，有單嘢冇嚟唔講啦。 佢哋個教練啦，金巴爾咧，即係尋日阿 Steven 佢哋同阿 Tommy 都有提過， 就傳開。 嗰時就仲未確定嘅，而家就已經 confirm 咗咯。 係啊 ，confirm 咗啦，因為澳職球會阿德萊德聯宣布已經委任咗傑志金巴爾成為來季教練，兩個月後大概七月到就開工噶啦。咁好啦，因為七月上任啦，仲要簽幾多年啊？ 兩年。 哇！幾有信心喎、啊！哇！佢勝傳仲好勁喎，打低咗一個我哋識嘅朋友喎、啊，做呢個教練位喎、啊，就係邊個啊？ 摩 力克咯，咪先啊！不過話我哋聽到少少識喎、啊。點解阿德萊德聯會揾啊金巴爾？除咗佢真係教傑志教到出神， 唔係呢單嘢，我覺得係啲笑料嚟嘅。即係就話即係澳洲嗰邊傳媒就話哥迪奧拿就推薦啊金巴爾做呢個領隊嘅。 啊，哥迪奧拿 即係可信性高唔高咧？嚇， 好得閒咧，你聽晚唔使睇住對拜仁咩？我唔知係咪啦，不過點都好啦，咁真係啦，而家就。五健總領隊即係傑志總領隊五健都講咗啦，係咪喺 Facebook 又講咗啦？亦都啱啊！我即係自己我覺得啦，用翻我的角度睇，即係唔係傑志唔好，咁但係你真係去到呢個階段，你真係一步 人望高處咯，我覺得係。 喂，人工有幾倍，你打澳職同埋港甲，喂你咁唔使諗啦，係咪啊？咁當然啦，我哋講講金巴爾啦。金巴爾邊年嚟香港嘅呢？ 2009年嚟開始教傑志，都教咗成四年啦。 係啊，因為其實好得意啊，佢都係走馬上任嘅。因為之前揾咗阿摩蘭奴，仲記得嘅話，如果啲人啦，咁踢得悶，咁摩蘭奴話自己即刻搏唔多，國翻嚟話阿媽有病走咗佬。咁咧就先有鄭耀聰同埋朱志剛頂住先嘅。咁2009年5月9號先宣布聘請金巴爾。喂，金巴爾嚟到香港攞咗四個咁樣嚟傑志喎。兩個咩嘢咧？聯賽嘅 兩個聯賽冠軍啦， 就係2010年、2011年、2011至2012啦嚇。今年攞亞軍啦嚇，跟住亦都喺舊年啊三冠啦，攞埋聯賽。足總杯冠軍啦，頭先講咗啦，亦都攞咗聯賽杯冠軍啦，係啦。咁呢個就本土賽事嘅成績啦。咁樣國際賽例如喺呢個亞協杯咧，嗱傑志兩年俾佢帶隊嘅。嗱，舊年2010年咧就係喺呢個16強就輸咗俾嚇，輸咗俾對手啦，係咪先？好慘啦呢個波。跟住就另外就係今年啊，就打咗五場啦。記住，聽日5月1號嗰場波咧係晏晝5點打對呢、這個。新加坡嘅呢個武士隊係5點鐘喺黃國強打，未打嘅，咁啊已經但係打五場已經篤定次名晉級，因為打到3勝2負，跟住3勝2負，咁啊有9分嘅，咁啊呢個情況之下，咁啊佢都叫做不俗嘅成績，咁俾人即係香港有教練能夠垂青而出到去，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成績啦。 即係同埋金巴爾，我覺得呢個教練，即係大家都成日話傑志而家踢法似巴塞，其實佢即係對香港足球影響都唔細喎。起碼你多咗個踢法，唔係以往講夾，我哋見到成日都好多高 Q 大棍，可能簡單，佢多咗個地面，其實 帶出咗多啲嘢咯。 即係唔係咁原本嗰種風格先啦。 咁當然繼任人未公布嘅傑志就咁啊，亦都。金巴爾仲喺手尾要執嘅，咁睇下呢幾場波佢又點樣啦？好啦，唞一唞先，下一節翻嚟我哋講翻大家好重要嘅一個比賽，今晚究竟皇馬係咪可以反勝呢？一陣間翻嚟同大家講。 羅政治，民聲起義。 My Radio 2013。 好，回到第二節時間，就講今晚場戲慾，就是皇馬對著多蒙特，上個回合就輸1比4。 皇馬輸1比4 都挺令人意外，其實 不意外，早晚還意外一點。 4比0 total， 就其實西班牙球隊就輸了8比1給個德國的球隊。 不要這麼計算，兩隊不同球來的。不過怎樣好呢，今場4比1的戰果呢，有一件事我會這麼說的，4比0真的沒有人試過反勝，4比1真的有試過反勝，拉夫尼亞不是試過AC Milan，我連不是啦，試過啦。但我又這樣看，多蒙特真的很穩定的，即雖然呢現在又將他煎皮拆骨拆骨了，已經是啊，個個說我要買這個又買那個又買這個，拜仁拎了那個，是不是，但是在這個情況之下，阿高普在這裡他真的捱著場，一句說話不要想打我先說，所以其實會不會真的，講真，你要皇馬要能夠取勝，至少入三球波，我當唔失波都要入，係嘛？咁得唔得啊？ 嗱，即係如果以皇馬攻擊力咧，平時可能你睇西甲嗰啲賽果，佢入到三比零或者五比零啊嗰啲，其實唔出奇嘅。但係對多蒙特，我覺得就有啲難度啦。即係同埋大家睇翻，嗱，我有個數據啊 ，Jason， 即係就話多蒙特原來佢哋上一次輸三比零咧，已經係成19个月之前噶啦，即係喺 年半前啦， 2011年嘅時候對住馬賽喺分組賽咧就輸三比零嘅，但之後咧就完全冇嘅，同埋佢哋係咁多場，即係嗱呢19个月嚟啦，42场嘅客場比賽， 哇， 淨係得4场冇入波啫。 其實入一球都很大件事啦， 即係38场有波入喎。即係如果你對住皇馬，我相信佢起碼都入翻一球先啦。 即係我成日咁講咧，即係如果入皇馬俾多蒙特入一球嘅咧，皇馬入5个波， 係 5球， 即係其實都極難度相當高啦。 嗰隊對手係多蒙特，未輸5球，我諗即係我又想像唔到啦。不過嗱，調翻轉啦，我又覺得有樣嘢幾好嘅，就係摩連奴咧將所有責任攬喺自己身上咯，好似 呢個係佢一貫作風啦，都係 當年車路士都係咁啦， 車路士入國米啊，而家皇馬佢都係要做最大嘅粒星，即係幫啲球員頂曬啲責任先。 係啦，因為話總之，如果皇馬出局，唔係球員責任，係佢一個嘅責任。哇！呢樣嘢真係好有氣勢啊，講嘢。 所以佢係有佢嘅魅力喺度嘅，摩連奴啊， 抵嘅抵嘅，呢個教練起碼唔會話球員踢係點樣點樣。嗱，咁當然啦，上場咩大鑊嘅比啦，究竟得唔得出得到今日？ 即系嗱，佢上一场对马体会嘅时候就踢足全场踢正选嘅，咁所以我相信今场应该就俾佢轮即系投翻嘅啦，咁用翻拉莫斯拉翻去中间。 但系比系讲嘅话，首回合比赛吸收教训，喺德国比赛中上下我们踢不好，上半场犯咗同样错误，梗系系你一个错啊嘛。 佢嘅教训就系佢今次就喺后面睇， 我就坐喺后备席度睇，可能呢个错误。咁但系嘛？咁當然啦，呢啲另外一個就係好可能代咗佢嘅沙治奧拉莫斯啦，亦都覺得喂，其實佢有堅信都有能力啊，不過好奇怪，兩個後衞出曬聲啦，前鋒咧， 即係希古恩啊、斯朗嗰啲都未 出聲。喂，入波唔係你兩個責任喎，好似 唔係拉莫斯啲入球高能力高，可能佢都想搏嚟頂一頂。 OK， 我俾執一球，咁仲有兩球，邊個孭飛先？ 靠斯朗啦，都係我相信斯朗應該都 斯朗要爆發㗎啦，今晚就咁啊。其實甚至乎咧，拉莫斯都覺得其實佢最大可能咧4比1喎，佢自己都講係點解啊？即係其實佢都信多蒙特波。佢寧願自己攞球4比1，大家算啦，唉，佢拖了12碼，跟住話其實講真，個個都奇怪，哇！拉切即係阿拉莫斯、沙治拉莫斯咁有信心4比1，咁啊，當然啦，翻盤呢樣嘢好老實講嘅，呢個真係一個態度嚟嘅，點都好啊，即係有時候講真，明知出局嘅打一場我主場我比賽，我冇理由點啊，同你輸俾你啊，即係就算我唔能夠做到即係反勝，即係總 起碼贏翻你一場先，即係贏得好好睇先啦。 係啊，咁即係其實尤其是嗰一個入球，真係一個成個比賽催化劑。 即係斯朗嗰個追翻1比1嗰個入球。 係啊，催化劑嚟嘅。咁啊，當然啦， 對於利文道夫斯基嚟講，你點睇咧？ 嗱，即係我覺得利文道夫斯基呢個球員咧，即係我哋其實好多主持啦，譬如阿 Steven 佢哋成日都話，即係呢個球呢、這個前鋒九流前鋒嚟啦。但係即係我一路都覺得 OK， 就係因為佢嗰種佢嗰種，我係幾中意佢嘅，因為佢嗰種揾波，你睇下呢幾呢，即係其實比嗰幾個波啦其實有兩個波係我覺得係鬥快揾波嘅啫，個波斬落嚟， 佢快腳， 佢揾得到個波，同埋佢又可以轉兩個身咁啊射波，即係嗰個感覺係。不是個個球員有咯，佢有嗰種感覺先射到個波。 或者叫一句説話啦，佢可能你話個人技術可能稱埋佢自己隊友，稱埋皇馬度22個裏面佢係排第18、9噶啦，可能真係去到係。咁但係問題佢呢一種咁嘅位置感咧，即係好講真的就係真係佢可以搶到點呢樣嘢。 即係佢位置感係，就算你話佢埋門能力可能未算好高，是啊、但係佢起碼佢做製造到機會出嚟，佢走到個靚位。 係啊， 同埋佢今屆其實39場波入咗34球喎，即係39場波。 即係場場波差唔多 0.8 球咯、啊， 其實相當之高嘅。即係呢個入球率其實係好驚人嘅都。 好恐怖！咁 當然嗰四個波都拉高咗唔少啦。 咁啊點啊入咗就算㗎啦。咁啊咁你 C 朗入咗波又唔計啊？ 嗱、 啊， 我哋可以講一講，譬如如果今場皇馬啦、因為我哋。當我哋假設應該收起皮比啦，而拉莫斯拉翻去中間啦，咁、應該右閘個位咧，本來可能艾比魯亞嘅，因為上場停完賽，但好似就話傷咗， 又爭過， 咁應該就會用艾森嚟頂右閘啦。 咁但係其實艾森右閘我又覺得好驚喎，因為一個真係打開中間騰落去嗰啲咧，永遠就係輸個位置感。呢、這個 艾森，我覺得佢都應該，即係如果佢唔係夾硬衝上去防，即係助攻嘅話，就防守嘅話 OK 嘅。不如我諗一個最簡單啊，摩連奴會唔會排三個前鋒？ 即係而家4-3-3，你覺得陣容差唔多？即係前面希古恩或者芬斯馬啦、左邊有 C 朗、右邊我估係會出迪馬利亞。即係佢上場對馬德里體育會其實踢得 OK 嘅。 咁基迪拉呢個位置會點安排呢？ 即係我相信如果摩連奴要強攻嘅話咧，我覺得佢會將中間出沙比亞魯同埋出摩迪嘅。 因為其實咧。如果啦，有個説話真係有時，當艾森真係咁要拉又要代艾比魯亞個位咧，咁、我會覺得你唔出基德拉中間就好似就 即係防守差少少。 完全我諗，即係你我就算啦，我當呢個多蒙特係主手啊，又係打。你中間有咁多空位，咁佢雖然唔係話腳法細利到好似巴塞或者對拜仁嗰種打法，但係佢本身你如果即係中門大開嘅話，喂，即係其實有一個説話。皇馬輸一球就入五球咯，4-1真係中咗阿拉莫斯口 吧？即係我信摩連奴會出阿摩迪加阿朗素，就因為佢哋上一次啱啱兩個就係拍住打防中，就係嗰場波就係對多蒙特2-2嗰場波就出咗呢兩個正選啦。即係我就諗會唔會摩連奴迷信出翻呢個陣，覺得 work 喎，就繼續用翻。 啊，即係話叫做真係就叫做即係唔好理咁多啦，橫掂都係以渺茫同埋呢個絕望之間嘅。 都唔係嘅，即係因為始終其實即係阿朗素同埋摩迪呢兩個球員，佢自己創造力有，同埋你睇摩迪即係咁多遠射嚇，對住曼聯嗰個世界波，呢啲我覺得係有殺著嘅。 咁係你摩迪起碼多咗一種叫做即係遠射，咁西蒙索罰球啦，仲可以有。咁呢兩嘢都可以做到。咁 C 朗唔使講啦。不過即係成場波即係其實頭先講咗啦，出曬聲嗰啲就係阿摩連奴啦、阿比比啦、沙治拉莫斯啦，即係基本前鋒其實咪即係阿。摩連奴收埋佢哋咧，等佢咧減壓， 冷靜啲， 冷靜， 到時候出嚟先爆 嚇。即係有時啊，不過係啊，我覺得始終不過冇得講噶啦。嗱，今晚皇馬一開波焗住攻，因為我成日我對面嗰個已經唔係置翻龍門啦，係咪啊？你諗下維吞費啦，即係基本上今年嘅水平，你明 啦？咁好犀利嘅真 係，即係我覺得。我當 C 朗真係咁好射術嘅喎，我諗起碼三次中一次啊！ 佢上次首回合其實都即係啱啱同 C 朗嗰啲大家撞一對一嗰啲撞，佢都救咗唔少波啦。 係啊，所以問題就係、是、你唔去做第一個嗱，當然啦，我都覺得一句説話嘅利雲道司機打單箭頭機會好大，都蒙特就係、是因為即係在任何情況下高捧我都係咁守㗎啦，我都係咁踢㗎啦，係咪先？反而睇咧就係、是、即係中場後面上嗰兩三個係咩人配合啦？想用㗎？你會點睇咧？紅魔仔， 即係你意思係中場嗰三個？ 係啦， 我覺得今次奧斯上一次放右邊其實失敗了啦， 玩完 了，我覺得就放回在他的攻中位，即是中間派牌會好一點， 即是 正中的中場位啦，八號位啦， 剛才那兩個防中我就選摩迪和選沙比亞朗素啦， 嗯， 即是這樣的話就有創造力之餘你又防守到 OK。 那多蒙特那邊呢又怎麼看？ 多蒙特其實我覺得他們都出回正常大家那一套陣容的啦，因為他們上一場啦，即是德甲那裡其實已經幾乎輪換了，德曉奧斯是踢正選的而已，其他全部都輪換， 是啊， 而龍門都換了， 是啊，维他喷人都不用唞呢唞啊！ 摆到明就是跟你即系今场练过噶啦，所以就应该冇乜悬念啦。佢个阵容就 咁样，我谂啊，沿用翻 都系个三个最劲， 因 为核心。 因为其实老实讲嘅，多蒙特去到呢一个阶段能够咁嘅成绩，其实最主要即系佢唔怕下空波，佢系好稳定性而 stable 去嘅。嗱，呢一场波今晚就话横掂，听日就放五一，我哋红假，咁啊睇埋场波。嗱，记住瞓一瞓个靓觉，跟住五点钟咁又入去。旺角場睇傑志對呢個新加坡嘅呢個武裝部隊，即係而家武士隊啦，係嘛？跟住翻去恰一恰食個靚飯，又睇埋聽頭晚睇下究竟巴塞4-0都會唔會反勝咧？不過呢樣嘢留翻聽晚嘅主持同大家講。 啊，係嘛？喂，朱 Sir， 臨完之前咧，有一單嘢同大家講一講。 好， 即係呢單嘢，我覺得係又係幾搞笑嘅，即係韋比咧，居然係今晚場波嘅裁判嚟 嘅。係喎，呢個就提我。喂，佢唔使推呢個曼聯阿仙誒車路士咩？ 佢最搞笑係啱啱之前話，因為新特蘭同埋紐卡素場波判得差啊嘛，落咗英甲噶啦，咁快吹翻英冠歐冠嘅比賽，仲要嚟緊仲要對埋車路士曼聯嗰場都可以 吹。車路士對曼聯，曼聯一定揾佢嚟吹噶啦，韋比就我係咁講噶啦。 曼聯御用球證啊， 係啦。咁啊，可能呢場波誒咁揾個英國球證都好正常。咁英國咩球證咁啊，都係韋比噶啦。咁啊，不過點都好啦，係點啊？我睇下今晚韋比表現，要睇佢表現嘅要。好啦，咁啊，時間差唔多啦，真係好啦，要交俾下一個節目嘅主持人啦。好啦，各位觀眾啦，好啦，我朱 Sir 同埋阿紅仔同大家講聲晚安， 拜拜。 Bye bye